约瑟临死前把他的亲族召来说， 你们大家听着，我快要死了，但是上帝必定看顾你们，领你们从这地出去，到他起誓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我也要你们发誓，就是上帝领你们回迦南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尸骨带回迦南。 110岁的约瑟死了，人用香料把尸体熏了，装了棺材，绽放在埃及。过了许多年，好几代以后，新登基的法老王不想再纪念约瑟对 迦南的时候，一定要把我的尸骨带回迦南。 110岁的约瑟死了，人用香料把尸体熏了，装了棺材，绽放在埃及。过了许多年，好几代以后，新登基的法老王不想再纪念约瑟对埃及的贡献和功劳。 简直太没有道理了，凭什么这些希伯来人拥有歌山地区？那是我们最好而肥沃的土地。我要你们这些总长跟术士们回答我，你们不是我的顾问吗？ 启奏我王陛下，当年把歌山地赏给约瑟和他的后裔，是因为他在埃及大饥荒时期对我国的贡献。 那是多年前的旧事了，今天是我在位，我并不欠约瑟他们任何东西，他们反而惹我心烦，能除掉他们才好。 启奏陛下，他们是个志气高又工作勤奋的民族。 好主意，哈哈哈哈，你出的主意真好。 还有，我们若大大折磨他们，他们就会多死几百人，这样他们就会减少了。 有道理，哈哈哈哈哈哈，你的话有道理，哈哈哈哈哈 哈。陛下是否派小臣我负责监管这些奴隶？ 嗯，你的计划是？ 我打算指派工头监工，叫他们任意鞭打。 妙极了，妙极了，我命令你全权办理。 遵旨，多谢陛下圣恩。 总长，我问你，奴役希伯来人有什么进展吗？ 他们全被我控制了，叫他们和泥做砖，做田间的粗工。我们的两座积货城比东和兰塞已经很有规模了。 照你的想法，他们人口减少了吗？你好像不太愿意回答啊。 问题是，我越折磨他们，苦害他们，压迫他们，他们都好像更能繁殖，增加的更多了。 那是你还不够毒辣，还需要加重工作，加重鞭打。我们一定要控制他们的人口，只许减少，不许增加。 是，陛下。 总长，快做你的工作进度报告。 工程方面，大有进展，只是在人口方面还不太成功。 我们总要拿出更狠的办法来，一定要减少他们的人口。 是，小臣想出一个办法。 你说说看。 报告陛下，那就是所有他们的新生男孩在出生的时候就弄死。 于是法老王召接生婆们来到王宫。 文士，你传唤的接生婆来了吗？ 是，陛下，他们一个叫做施弗拉，一个叫做普阿。 叫他们两个人进来。 朝见全埃及万能君王，众神之子，万民主宰， 我王法老陛下下跪磕头。 我王法老万岁万万岁。 抬起头起来，你们俩是希伯来人的接生婆？ 是啊，陛下。 你们今后接生的时候要把所有希伯来男孩弄死，不得有例外，否则你们就该死罪，明白吗？ 可是接生婆敬畏上帝，不奉行王命，后来王又召见他们。 师父啦，我们这回完了，法老说过我们不听他命令是死罪呀。 没办法，顺从上帝又顺从王。哎，上帝至高至上，若叫我们死那就死吧，反正良心平安就好了。 你们接生婆把我气死了，叫你们弄死希伯来男孩，你们没有做到，还有什么理由？ 不报告我王陛下，请听我解释。希伯来女人不像埃及女人，她们都很健壮，接生婆还没到，他们早就已经把孩子生下来了。 启奏陛下，这全是真情实话，一点不假。 暂时算你们说的对，都给我滚出去。 接生婆从法老王面前退下，松了一口气。 唉，他没有下令砍我们的头，我们真是该感谢上帝了。 这就证明我们做对了，而且也讨上帝的喜悦。 上帝特别看顾接生婆，使他们有了自己的家庭。随着时间，希伯来人继续增多强大。 从长，听到没有，我们必须阻止他们再生养增加，非阻止不行，听到没有？ 是陛下，但是请问用什么方法呢？ 我早已经决定弄死每一个希伯来男婴。 报告陛下，我们不是已经试过了吗？只怪接生婆们不合作才。 当然了，接生婆也是希伯来人，他们敬奉希伯来的上帝。我现在下令，我们自己动手杀他们的孩子。 全埃及万能君王，众神之子，万民主宰，尼罗河之王，宇宙统管，我王法老有令，我们要把以色列人生的男孩丢进尼罗河淹死，全埃及的男女老少都为此负责，钦此。